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十月的每个周三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，同时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购物可立省30元。订购电话：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，夜间到白天本市将继续维持晴朗天气，晴天风小的夜晚非常有利于气温的下降，夜间最低气温4度上下，接近入秋以来的气温最低值，出现时间在天亮前后，早晨上班上学时天气比较寒冷，请您注意保暖，白天扩散条件尚可，天气适宜户外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，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13，适宜穿毛衣类服装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愁眠望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要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，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。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， Black Heart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站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巴黎下了一阵天雨，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 要那么的密切，可以每秒钟都连在一起。你问我爱不爱你，这个不是个问题。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，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。我们就试试看，各走各的路。别哭，这个只是个短短的遇见，别搞得那么复杂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？ 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共同演唱的《分开旅行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青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吴京、李晨等群星共同演唱的歌曲《青春不一样》，充满了动感的青春气息。 希望轻轻同太阳一起来点亮， 当夕阳落在红红的山岗， 我的行囊又收获新鲜的力量， 笑颜一起来飞扬， 当坚强挂上成熟的脸庞， 我的未来就变得无敌而宽广。 要让青春流点泪，要让青春不一样， 雨后的彩虹更崭新的我， 彩虹里有一个崭新的你我，崭新的模样。 每天都充满了希望， 心情同太阳一起来点亮， 当夕阳落在红 上成熟的脸庞，我的未来就变得无敌而宽广。要让青春流点泪，要让青春不一样，以后的彩虹更美丽，更美丽。彩虹里有一个崭新的你，崭新的我，彩虹里有一个崭新的你我，崭新的模样。要让青春追着光，要让青春不一样，奋斗的时光更绚丽，更绚丽。 还来不及， 我早就过去， 我早就过去。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一首小齐、任贤齐的歌曲《伤心太平洋》之后，继续请您欣赏田震的经典老歌《执着》。这首歌收录于1996年发行的专辑《野花》当中，由许巍作词作曲，它也是电视连续剧《燃情四季》的主题歌。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，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，是我无限的温柔。每次面对你的时候，不敢看你的双眸，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，有多少泪水哀愁。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， 拥抱着你。 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于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。拥抱着 的迎春泪，抛弃你满腹的忧郁，缤纷的彩虹等着你，别再犹豫等待的幸福，别再沉迷过去的旧梦，暖暖的春风走向了灿烂的天涯路，耀眼的阳光迎着你，你不必太在意，也不必满足自己，你要寻觅亮丽的彩云，你不必太在意，也不必隐瞒自己，你不必太在意，也不必隐瞒自己，你要寻觅亮丽的彩云。 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经典老歌《我愿意》，在王菲忽强忽弱的嗓音当中传递出一种细腻的柔情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凌晨一点半再会。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you 心。